和拥护。因此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。诸位代表先生们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它表明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。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，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，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，治好战争创伤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、强盛的、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，民主联合政府万岁，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。 政协会议成功召开后，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正式成立，中国历史揭开了全新的篇章。关于《建国大业》这部影片当中涉及到的故事，我们就聊到这儿了。下面呢，再跟您来说一说这部影片幕后的一些故事。由于演员阵容空前庞大，所以拍摄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有趣的场面。比方说，在影帝刘德华和陈宝国拍对手戏的时候，除了韩三平和黄建新在场外，张国立和冯小刚也先后赶来，于是拍摄现场就出现了四个导演指导两个演员演戏的画面。就连演戏经验十分丰富的刘德华也招架不住这个阵势，频频出错。最后韩三平啊，只好以喝茶为由和张国立、冯小刚一起离开了拍摄现场。除此之外，韩三平还诉苦说动物戏太难拍。当拍摄蒋介石父子在广场谈话那场戏的时候，韩三平本来想让鸽子围绕父子俩一圈之后再飞走，结果东西也喂了，时间也花了，鸽子不听话，最后韩三平只好妥协，用放枪的办法让地上吃食的鸽子一起飞起来。此外，片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几次撤退和转移的戏都是在骑马，据说那些马在他们的掌控下也会演戏了，经过镜头的时候呢，眼睛也会眨一下了。好了，各位，建国大业幕后的这些有趣的故事先为您说到这儿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这部影片的片尾曲，由素雨涵演唱的《红》。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导游韩涛，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从前的明月光啊，那在今天张默寺和郊外的晚上，北方的跟北方湖畔的黑土两看中这安娜的闪亮点，晚上之末未干接着龙凤庙当散落无牌无人留下，我们另个一方只可寻日一张，不知道是谁和风定投的心下，是这一点的时光唐诗三百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，西风在围兜中等街孤岛声马在彷徨，哭的风筝在跟着莫斯科的另一半还在惆怅，泼墨找一匹快马追我十年前姑娘，风轻拂过又离凉，拉我一把别人心那口惆怅，江东的老怀石张听见凄凉，窗前的明月光啊，那在今天张默寺和郊外的晚上，北方的跟北方湖畔的黑土旁看中这安娜的闪亮点，晚上之末未干接着龙凤庙当散落无牌无人留下，寻日一张不知道是谁和风定投的心下，是这一点的时光唐诗三百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，西风在围兜中等街孤岛声马在彷徨，哭的风筝在等着莫斯科的另一半还在惆怅，泼墨找一匹快马追我十前姑娘，风轻拂过又离凉，拉我一把别人心那口惆怅，江东的老怀石张听见凄凉，平洲的心下是这一点的时光唐诗三百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，西风在围兜中感觉孤岛声马在彷徨，哭的风筝在跟着莫斯科的另一半还在惆怅，泼墨找一匹快马追我十年前姑娘，风轻拂过又离凉，拉我一把别人心那口惆怅，江东的老怀石听见凄凉，哭的风景在闷着莫斯科的另一半还在惆怅，泼墨找一匹快马追过十年前姑娘，风轻拂过又离凉，拉我一把别让心那口惆怅，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，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，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护好院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大